裙外套，却就连祷告说都知不到。在校园中想起皮毛汽水的味道，和那些无所事事一整个夏天的年少。 Thank you.